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25集。明月入君心。他姓秦，单字冉。潘明月看了看江一凡几人，想了想， 就跟我从小一起长到大的人，我跟你们说过的。 我知道，小时候经常带你逃课打架的那个人。 江一凡这三个人想起来这件事，潘明月说过他有个隔壁哥哥，还有个隔壁胜似姐妹的死党。因为潘明月的特殊情况，他很少提自己的事儿，大部分提的都是那个隔壁哥哥跟隔壁女生。潘明月家庭情况不好，他们都知道。 他原来也在京城啊，你怎么没跟我们说过啊？ 江一凡朝人对那边看过去，只看到大门口围了一圈人。 都是姐妹，应该叫出来一起聚聚。 秦冉从 M 州回来，潘明月还没有见过他。 他也是我们学校的，不过他比较忙，我在学校也没有见过他几次，所以就一直没说。 潘明月慢慢地跟江一凡几个人解释。 我先带你们看看他吧，他想见你们也很久了。 说到这儿，潘明月跟陆兆颖说了一句。 我带他们去找冉冉。 陆兆颖跟扎龙本来也是要去看秦冉的，不过潘明月跟江一凡这四个女生先去，他们两人就决定先等等。扎龙手背在身后，朝花房的方向看过去，摸摸鼻子。 我等会儿再进去找他。 外面人太多了，秦冉一向喜静，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。陆管家直接接待他进了大厅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他还要吩咐佣人泡茶，程木伸手拦住了。 啊，我来就好。 他看了一眼门外。 施利明一朵花还没种好。 陆管家低头道。 施先生还在花房，夫人跟老爷已经过来了。 他见到秦冉之后，就让人去通知了陆夫人，他们应该马上就要过来了。秦冉靠着沙发也没坐下，手指点着桌子。用不着拘谨。外面潘明月已经带着江一凡进来了，还能听到江一凡的声音。 是冉冉的冉吗？这名字好听，竟然也是我们学校的。你们那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光产学霸吗？ 短发室友也颔首道。 这名字确实好。 三个人正说着，已经走到了大厅。大厅里面，穿着白色 T 恤牛仔裤的女生正背对着他们，靠着沙发，似乎在打量大厅的陈设，手上拿着一杯茶，还冒着热气。应该是听到了声音，他直接回头朝潘明月几人看过去。江一凡跟短发室友的声音戛然而止。 明月，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的那个朋友啊？ 江一凡恍恍惚惚的，整个人脑袋发懵。潘明月叹了一声。 没错，他姓秦，单字冉。 江一凡腿软了一下。潘明月眼疾手快地扶住了他。江一凡只悠悠地看着潘明月。 先坐。 潘明月就知道会是这样的情况。秦冉虽然提前毕业了，但他还是会给物理系的学生上课的。周院长还会让秦冉去给新生洗脑。秦冉一年进最高研究院，带领国内的物理团队走向世界顶流，已经成为了京大无法复制的个人案例。阎锡、江山翼这些就不用说了，每年全球联赛都会打出 OST 的旗号。京大学生千千万万，一大半都是秦冉的脑残粉。每年京大考研考博的人都会在寝室拜学神，物理系、计算机系年年爆满。你们好，我是秦冉。 秦冉把茶杯放在桌子上，站直，礼貌地同他们打招呼。 您好。 江一凡三人还是没有反应过来，只是恍恍惚惚的。秦冉对他们的态度十分友好，江一凡几人也渐渐的不那么拘束了，跟秦冉要了签名，还询问起了其他事儿。 秦冉，你还会打游戏吗？还会跟秦影帝上综艺节目吗？我特别喜欢你们，还修了物理第二专业。 秦冉都一一回答。几人说了几句，扎龙跟施立明一行人就进来了。 秦小姐。 施立明恭敬地开口。扎龙拖着一双拖鞋过来，眼睛一扫，没有看到程子玉，他不由叹息。 哎呀，那两个怎么没来？ 他说的是程子玉跟程俊。秦冉看他一眼，不紧不慢地回道，去惊大基地了。扎龙摸摸鼻子，立马说道， 这跟我没关系啊，都是娄月干的事儿啊。你说他正经事儿不干，天天去祸害京大的那群精英干嘛？ 秦冉看他一眼，扎龙接过来程木给他泡的茶，低头不敢再说这件事。你们是不是跟南部有交易啊？马修那边有人在查这件事。秦冉靠着沙发，扎龙哦了一声。 哦，有一点矛盾。 秦冉微微颔首道，小心一点，他们是恐怖组织。扎龙伸手把兜里的枪掏出来给秦冉看。 就这批货你看看，你帮我跟马修说一声吧，让他别盯着我了，是吧明月？ 一边正在给扎龙加水的佣人手一抖。这两人说的事江一凡三个人也听不太懂，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的三人只是看向潘明月，思考了半天人生才悠悠地看向潘明月。 那个带着你打架逃课的姐妹 是齐然， 为什么你不提前说？ 短发室友默默开口。 我今天在我女神面前丢脸了。 江一凡也深深地呼出一口气。 明月，你变了，你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可怜了。 三人顿了一下，江一凡不知想起了什么，又问： 你那个邻居哥哥？ 潘明月沉默了一下。 宋绿婷。 江一凡和其他两个室友内心如打雷一般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